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通过你的 CPU 主频，我们来谈谈性能究竟是什么。性能这个词呢，不管是在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写程序的时候，都经常会被提到。比方说呢，买电脑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原来的电脑性能跟不上了。那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也常常会说，哎，这个程序性能需要优化一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那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性能呢，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不能给性能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然后去进行一个准确的比较？那在计算机组成原理乃至体系结构当中呢，性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主题。我在前面说过，学习和研究计算机组成原理，其实就是在理解计算机是怎么运作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运作。那这里的这个为什么所要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提升性能。计算机的性能呢，其实跟我们搞体力劳动很像，好比我们要搬东西啊，希望搬得又快又多。那对于计算机的性能呢，我们也通常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呢，我们叫它响应时间，或者叫执行时间。那想要去提升响应时间这个性能指标呢，你可以理解为呢，我们想让计算机它能够跑得更快。第二个呢，一般叫吞吐率，或者叫带宽。那想要提升这个指标呢，你可以理解为呢，我们想让计算机搬得更多。所以说呢，响应时间是指说，我们去执行一个程序，它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花的时间越少呢，自然我们就认为它性能越好。而吞吐率呢，是指我们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到底能够处理多少事情。这里的事情呢，在计算机里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数据，或者执行的程序指令。和搬东西来做对比呢，我们的响应时间短，跑得快，那我们就可以来回多跑几趟，就多搬几趟东西。所以说呢，缩短程序的响应时间，一般来说都会去提升它的吞吐率。那除了缩短响应时间，我们还有其他提升吞吐率的办法吗？当然有很多，比方说呢，我们可以多找几个人一起来搬，这个就好像我们现代的服务器都是8核16核的 CPU， 人多力量大，同时进行数据处理，在单位时间内呢，就可以多处理一些，吞吐率自然就上去了。那提升吞吐率的办法其实有很多，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加一些机器，多堆一些硬件就好了。但是响应时间的提升呢，却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呢 ,CPU 的性能提升其实在10年前差不多就开始进入一个叫挤牙膏的状态了。很多人呢把英特尔叫牙膏厂，每年现在 CPU 的性能能够提升已经很少了。那所以我们得慎重的来分析对待，看怎么能提升响应时间。那一般我们把性能呢定义成响应时间的倒数，也就是性能等于1去除以响应时间。这样一来呢，响应时间越短，性能的数值就越大。同样一个程序呢，在两台不同的计算机上，运行时间短的那台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说它的性能更强。那同样一个程序，在英特尔最新的 CPU， 那最新的 CPU 的代号叫 Coffee Lake， 它只需要30秒就能运行完成。而在5年前的 CPU Sandy Bridge 上呢，就需要1分钟才能完成。那么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 Coffee Lake 的性能是1/30秒， Sandy Bridge 的性能呢就是1/60秒，那两个性能之比呢就是2，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呢 Coffee Lake 的性能是 Sandy Bridge 的2倍。那过去几年其实大家用的智能手机流行很多跑分的软件，其实呢它就是把各个预设好的程序在手机上去运行一下，然后根据运行所需要的时间算出一个分数来做出对手机的这个性能评估。而在这个传统的服务器和桌面 CPU 里呢，各大 CPU 和服务器厂商组织了一个叫做 SPEC 的第三方机构，专门呢用来指定各种跑分的规则。那 SPEC 提供的 CPU 基准测试程序就好像是 CPU 界的高考，它有几十个不同的计算程序，对 CPU 的性能呢给出了一个综合的最终评分。这些程序其实非常丰富多彩，有像你写程序用的编译器解释器这样的程序，也有用来做视频压缩，用来做人工智能国际象棋的这样的应用层面的程序，它涵盖了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场景。那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说去点一下文稿中我给你留了一个链接，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些 SPEC 的基准测试程序有哪些。虽然说时间呢是一个很自然的用来去衡量性能的指标，但是呢用时间来衡量，其实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时间它其实不那么准。如果你自己随便写一个程序去统计程序的运行时间，那每一次统计结果多少会有点不一样，可能这次花了45毫秒，下次就变成53毫秒。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这里面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呢，就我们去统计时间其实是用类似于掐秒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去记录程序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用结束的时间去减去开始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差呢也叫 work clock time， 或者叫 elapsed time， 也就是运行程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挂在墙上的那个时钟走过的时间。但是呢 计算机现在一般都同时运行着很多个程序， CPU 呢其实不停的在各个程序之间切换，在这些走掉的时间里面呢，很可能有些时间是 CPU 切换去运行别的程序了，而且呢很多我们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可能也要去等待网络，等待硬盘去取外部的数据，那给到内存和 CPU， 那这些时间呢其实也会记录到我 clock time 里面去。那所以说我们想要准确的去统计某一个程序运行的时间，进而去比较两个程序的实际性能，我们需要把这些等待的时间或者切换的时间给去掉。那这件事情有什么办法可以用来统计呢？那 Linux 下有一个叫做 time 的命令，它可以帮我们统计出来。那同样的 work clock time 下程序究竟在 CPU 上花了多少时间，我这里写了一个脚本，我们简单的运行一下 time 命令，它就会返回三个值。第一个呢叫 real time，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work clock time， 它就是运行程序整个过程中流逝掉的时间。第二个呢叫做 user time， 也就是 CPU 在运行你的程序在用户态运行指令的时间。第三个呢叫 sys time， 是 CPU 在运行你的程序的过程中呢，在操作系统内核里运行指令的时间。那程序实际花费的 CPU 的时间就是 user time 加上 sys time。 那我给的这个例子里你可以看到，其实上程序花了 0.101 秒，但是 CPU time 呢只有 0.031 加上 0.016， 相当于是一个 0.047 秒，运行的程序的这个时间里呢只有一半不到是实际花在这个程序上的。第二个呢，即使我们拿到了这个 CPU 时间，我们也不一定可以直接比较出两个程序的性能差异，即使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CPU 它也可能是满载运行，也可能在降频运行，降频运行的时候呢自然花的时间会多一些。那除了 CPU 之外，时间这个性能也受主板、内存这些其他硬件的影响，所以呢我们需要对时间这个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指标去做一下拆解，把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呢变成 CPU 时钟周期数和时钟周期时间的乘积。那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呢其实就是 CPU 的时钟周期数去乘以时钟周期时间。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时钟周期时间。你在买电脑的时候呢，你一定去关注过 CPU 的主频，比方说我手头的这台电脑就是一个 Intel Core i7-7700HQ 2.8GHz 这样的一个 CPU。 这里的 2.8GHz 呢就是电脑的主频，这个 2.8GHz 我们可以先粗简的认为 CPU 在一秒的时间内可以执行的简单的指令数量呢就是 2.8G 条。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准确一点的描述呢，这个 2.8GHz 就代表我们 CPU 内呢的一个钟表，它能够识别出来的最小的时间间隔。这就好像我们挂在床墙上的那个挂钟，它是滴答滴答一秒一秒的走，通过墙上的挂钟呢我们能够识别出的最小的时间单位就是秒。而在 CPU 内部呢，和我们平时戴的这种电子表、石英表比较类似，有一个叫做晶体振荡器的东西，我们一般简称它叫晶振，它其实就是一个 CPU 内部的电子表。晶振呢每带来的一次滴答其实就是我们的时钟周期时间。在我这个 2.8GHz 的这个 CPU 上，这个时钟周期时间呢就是1除以 2.8G， 我们的 CPU 呢也就是按照这个时钟提示的时间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主频越高呢意味着这个表走得越快，我们的 CPU 呢也就被逼着运算得越快。那如果你组装过自己的台式机的话呢，可能会听说过超频这么个概念。这里说的呢其实就是把买回来的 CPU 内部的时钟我把它调快了，于是 CPU 的计算呢跟着这个时钟的节奏自然也就变快了。当然这个快不是没有代价的， CPU 跑得越快散热的压力也就越大，就和人一样超过了生理极限 CPU 就会崩溃了。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的 CPU 执行时间的公式，那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等于 CPU 时钟周期数去乘以时钟周期时间。那最简单的提升性能的方案呢自然是缩短时钟周期时间，也就是说去提升我们的 CPU 主频，换句话就是换一块好一点的 CPU 嘛。不过呢这个通常是我们这些软件工程师其实控制不了的事情，于是呢我们就把目光挪到了这个乘法的另外一个因子上，也就是 CPU 时钟周期数上。如果能够减少程序需要的 CPU 时钟周期数量，我一样能够去提升这个程序的性能。那对于 CPU 时钟周期数量，我们可以把它再做一个分解，把它变成指令数去乘以每条指令的平均时钟周期数。这里的每条指令的平均时钟周期数呢叫做 cycles per instruction， 那缩写就叫 CPI。 那不同的指令需要的 cycles 是不一样的，加法和乘法都对着同样一条 CPU 的指令，但是呢乘法需要的 cycles 就会比加法多，自然也就慢一些。在这样拆分了之后呢， 我们程序的 CPU 执行时间就可以变成指令数 CPI、Clock Circle 三个部分的乘积。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想要解决性能问题，其实就会变成优化这三者。那我们先来看时钟周期时间，也就是计算机主频，这个呢取决于计算机的硬件。我们所熟知的摩尔定律就在一直不停地提高我们计算机的主频。比方说我最早用的308386的主频呢，它只有33兆赫兹，现在手头的笔记本电脑呢就有 2.8G赫兹，在主频层面呢提升了将近100倍。而每条指令的平均时钟周期数 CPI 就是一个指令到底需要多少个 CPU circle。 在后面去讲解 CPU 结构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现在的 CPU 呢通过流水线技术让一条指令需要的 CPU 的 circle 尽可能的少。所以说对于 CPI 的优化也是计算机组成和体系结构中重要的一环。最后呢就是指令数，代表执行我们的程序到底需要多少条指令，有哪些指令。这个很多时候呢就把挑战交给了编译器，同样的代码变成计算机指令的时候就有各种不同的表示方式。我们呢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个 CPU 坐在那里写程序，计算机主频呢就好像你的打字速度，打字越快你就可以多写一点程序。那 CPI 呢相当于你在写程序的时候你会非常熟悉各种快捷键，那打同样的内容呢用这些快捷键敲击键盘的次数呢也就越少。指令数呢相当于你的程序设计的够合理，这样呢写同样的程序需要写的代码行数就会变少。如果三个都能够实现呢，你可以更快的去写出一个好的程序，你的性能呢在别人看来呢就是更好的。好了，说完这一讲呢，你对性能这个名词你应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我呢主要是对响应时间这个性能指标呢抽丝剥茧，把它拆解成了计算机时钟周期、 CPI 以及指令数这三个独立的指标的乘积，那并且为你指明了优化计算机性能的三条康庄大道，也就是我们去提升计算机的主频，或者优化 CPU 设计使得我们在单个时钟周期内去能够执行更多的指令，以及通过编译器来减少需要的指令数。在后面的几讲里呢，我会为你讲解具体怎么在电路的硬件、 CPU 的设计乃至指令设计层面提升计算机的性能。最后呢，给你留一道课后思考题，每次呢有新手机发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对于手机的跑分结果的这个议论，乃至有说跑分作弊的，或者说针对跑分优化这样的说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到针对跑分作弊吗？那怎么做到呢？作弊出来的分数对于手机的性能它还有参考意义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思考和疑惑，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